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进入最后阶段，你哋敢唔敢接受挑战？ 立即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 入围队伍将会获得纪念品同证书，另外设有评审奖同网红奖各一名。得奖队伍将会获得港币1000元书券同埋奖状。 11月30日截止报名，小朋友、老友记，你哋放马过嚟啦！ 从前我喜爱。有一个苍翠的笑容， 在疫情之下，人人都戴上口罩，脸上的笑容仿佛一下子全部消失。袁翠霞希望透过美妙的音符，每朝可以为你增加正能量，提供好心情，令你在口罩之下亦都可以挂上笑脸。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反攻何非凡的一句说话，改变了侄女何伟玲的演艺生涯。 看你的样子，你都是要转角色好一点。你想来我那里住两年，其实呢唱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就要学好一些唱东西，才去做戏。 今个星期六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非同凡响疫情争。今集嘉宾何伟玲、高荣。 两种信仰的音乐交流， 在天主教来讲，我们有圣神七恩，虽然不能够只只果子都可能结得齐，但不要紧，多些读圣经可以令到我们可以懂得怎样在生活上面成圣自己，或者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完美的。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爱在音乐蔓延时，陈其允医生、李仁杰用音乐演奏信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 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是男人我都喜欢，不管穷富和大地，是男人我都抛弃，还有魔力。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回去，我要是爱上了你，你手里，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你要是爱上了我，你就自己找是爱上了你，你就死在我手里。 歌难姐姐嘅呢一首《卡门》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前佩佩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各位哥哥姐姐，再一次同你讲声早晨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1月28号噶啦噃，农历咧嗱，我冇记错，而家冇喺呢部呢个月历喺身边，应该系14啦。我记得咧，听日咧就系15啊。咁啊，有啲哥哥姐姐初15系会即系可能会食素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系14啦，大家就要准备啦。吓，10月15啊。咁啊，室外温咧19度，相对湿度70%嘅。咁啊，今日咧落车嘅时候咧，即系翻嚟香港电台落车嘅时候咧，明显地觉得真系凉咗啲啊！各位哥哥姐姐，如果起身啊，起身饮啖水又好，起身去个厕所又好，或者起身听节目都好，记得披翻件衫啦。 怎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怎么 江蘭姐姐嘅呢個說不出的快活啊！哇，係即係如果每一日咧都好似江蘭姐姐咁咧，再歌再舞，你話幾好咧？不過呢段時間疫情咧就真係要減少啲啦，因為始終咧即係人群聚集咧都係會有危險嘅，咁真係要好好保重啦。咁就算真係要聚集嘅時候咧，都盡量揀一啲咧就係唔使除口罩，亦都冇一個特別嘅近嘅身體接觸嘅一啲活動啦。當然啦，你話即係日日困喺屋企咧，又真係辛苦咗啲嘅。咁盡量即係自己留意啦。咁可能揀一啲比較少人嘅地方啦，同埋比較空曠嘅地方啦，以及咧就係即係少人啲嘅時間咧，先至出動啦。咁至於即係你話朝頭早，即係而家相對地都係日夜温差比較大嘅，咁所以真係要特別留意即係天氣嘅轉變啦。我都要你哋嘅爱噶，所以咧你就即系逢系清晨爽利配配翻嚟嘅时候咧，都希望有你哋嘅爱支持就好啦。咁啊，更加要即系要保重嘅身体啦，因为咧爱你嘅人咧都想你身体健康嘅。咁啊，要知道今日着咩衫咧，讲下天气预报俾你听先。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天气系会稍凉嘅，内陆日夜咧温差较大嘅，星期一二咧风势系颇大，室外温咧19度，相对湿度71%嘅。咁啊，大家听到咧，今朝早咧佩佩就拣嚟多首。都是葛蘭姐姐的歌曲，想起葛蘭姐姐呢，當然佩佩最欣賞她就是她那套《萬波女郎》的戲，我還記得曾經就去看過她這一套的《萬波女郎》的戲，當然就不是首播的時候去看，就是這個電影節的時候就是去看，哇，真的真的很有魅力的這一位的女演員。咁啊，讲起咧，其中佢有一首歌咧，都好啱呢个时分听嘅。点解咧？ 呢个时候都出面风势都有啲大大地，可能一起身咧，你就会 个孙海，我并没有重伤风，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这事情太稀奇。个孙海，难道有谁惦记我，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提，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打一个不停歇。个孙海，上个星期有一位小李，小李跪下了他的双膝，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成年礼。以为就是那小鸡，小鸡也对我提出威胁，非要我爱情专一，要和他在一起。一定就是他们俩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牵，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打一个不停歇。啊啾，个死太！ 有歌兰姐姐和唱的，有郑婷姐姐的这一首歌，就是打喷嚏，哈嚏，希望你起身的时候就不要打喷嚏。小个的时候佩佩都很喜欢这首歌，为什么呢？即我是有鼻敏感的，小个起身的时候就通常都会打五十几个，真的不停地打哈嚏哈嚏哈嚏哈嚏哈嚏，打完了就才可以就出得门口的。我想即鼻敏感的朋友，尤其是香港即空气不是那么好，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当然你说这排如果你在室外的地方或者有人的地方你打喷嚏，确实即都会遭到严厉的眼光来望住你的。所以真的要好好保重身体。继续都是葛兰姐姐的歌声啊。这首歌可能你熟广东话的版本多一点，还是台湾小调的这一首国语版都 OK 呢？ 我爱台湾好地方，唱歌台湾调，海岸线长山又高，山上丛林是怀抱， 葛兰姐姐嘅抛来的玫瑰，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啦，咁差唔多到5:30，咁啊，当然要听一节嘅5:3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听新闻嘅时候，如果想去个洗手间咧，咁就去啦。咁啊，跟住然之后翻嚟咧，我哋继续有好多好歌送俾你嘅。好，呢个时候先听新闻先。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有线电视专访时表示，由于受美国制裁，目前已经冇银行户口，政府只能以现金向佢咨询，购物时亦都只能使用现金，所以家中存放大量现金。佢重申，因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受制裁，属于佢嘅荣幸。林郑月娥在专访又说，区议会过去一年吵吵闹闹，亦有区议员侮辱政府人员，包括警员，认为现届区议会偏离基本法对地区组织的功能，以及市民对地区组织的期望，形容要更现实处理如何令区议会回复正常功能。林郑月娥又认为，如果基本政治问题都未能妥善处理，谈到普选就很难稳妥。12名港人今年8月涉嫌偷越边境，被内地人员拘捕。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通报，12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偷越边境的案件侦查终结，依法移送盐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说，检察院审查之后，如果决定起诉，会移送法院，最快可以在1个月内有结果，亦可以发还公安机关要求补充资料。受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的内地律师卢思慧说，据他了解，家属委托的律师至今都未能见到当事人，至于官派律师的情况就不太清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驻粤办会尽量协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暗示可能会辞去总统职务，但没有透露时间表。卢卡申科认为应该改革国家宪法，以减少总统的权力。在新宪法下，他不会担任总统，但如果他现在移交权力，将会带来麻烦。自从白俄罗斯在8月初举行总统大选，并由卢卡申科胜选连任以来，全国连续多个月都有大规模抗议活动，认为卢卡申科操控选举，要求他辞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同卢卡申科会面，认为白俄应该推动宪法改革。不过，白俄罗斯反对派认为卢卡申科只是拖延时间。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表示，正是将2只大熊猫送回中国。动物园早前表示，在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下，新鲜竹子的供应链被破坏，因此会将中国租借给加拿大的一对大熊猫大毛和义顺提前送回中国，但因为许可证的问题，到当地星期五才获得批准。大毛同义顺2013年抵达加拿大，在多伦多动物园生活了5年之后，转到卡尔加里动物园旅居。根据协议，2只大熊猫原定到2023年才返回中国。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910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38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人民币6.5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13美元，卖出1,789.97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明天会是更风光，只要继续努力，想赚到多少。

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挚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阵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 陈百强 Danny Chan 嘅呢一首《深爱着你》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八嗰啲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我哋继续爱嘅延续啦，因为寻日咧佩佩做呢个清晨省里嘅时候咧，拣咗好多同爱有关嘅歌曲啦，今日将爱继续延续。当然啦，咩爱都好啦，最紧要系真爱啦。因为只有真爱先至深深地感受到那份爱。愿君真爱不相弃，我们有陈美玲的歌声。 踏过一片荒野草地，受惊小鸟冲天 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照路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渐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在阳光空气中，我哋有欧瑞强嘅歌声。今日睇下有冇呢一个好嘅阳光陪伴大家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上天气稍凉，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嘅，去到星期一二风势是颇大嘅。室外气温现在有19度，相对湿度72%嘅。唔知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呢？电视剧我冇记错，应该是播音人啊。爱定你一个 啊。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声声的爱，是我愉快的广播。梦里意变实事，今生可以不枉过。百万人只肯去爱你一个。 火花拼发几点光， 哪知爱情是幻象， 让爱念释放， 尽送心里的姜， 清清的爱光之掌，哪知爱情是那样，愿以后可以互相识认欣赏，梦想天天在变，爱的旅途上也许数年后那是想 林志美的这首《爱的火花》。近排疫情又有啲反复啦，所以咧哥哥姐姐们咧，即系尽量都少啲出门口啦。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就要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啦。我咧就随身都会有个洗手啫喱嘅。不过其实而家你出入一啲地方咧，好多时候都会安排呢个洗手啫喱。我一见到洗手啫喱咧，我就好中意洗噶。即系无论喺边度都好，我都会伸只手埋嚟嗲咁啊，然之后咧就捽下只手。咁当然啦，你话真系捽得多咧都有啲干嘅。不过即系你话疫情就冇办法啦，真系我觉得咧皮肤好唔好咧都已经系次要啦，最紧要咧就系安全啦。咁啊勤洗手啦，如果有洗手间嘅就要勤洗手啦，因为真系可以帮到自己嘅。因为即系你掂嗰啲公共物件咧，你唔知几时会掂到噶嘛，系咪？咁即系呢个病菌咁。即最好就安全啲，听卫生署话咧就洗下手啦。咁当然啦，戴口罩就即系一定要啦。咁啊，亦都知好多哥哥姐姐觉得，喂，我出街行个圈啫，咁就要换个口罩。事实上系即系虽然有啲贵，但系即系有啲系可以重用噶嘛，咪洗下佢再重用咯。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系早上嘅六点钟啦。一阵间咧就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啊。今日你会讲皮肤吓、如果你有啲皮肤嘅问题，一阵间听下会唔会都关于你嘅问题咧？即系我讲紧靓唔靓嗰啲啊。呢、这个时候我哋有谭校长啊，爱的根源，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

第五台 AM 七八三，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二零一九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七时工后动起来，动起来！十一月三十号嘉宾，以运动联系好人好事，社会企业 Run for Good 创办人吕乐文。 我觉得更加紧要跑步，其实系咪就系为个长度，或者为跑步呢个比赛好为？其实唔系，有好多时你一路跑嘅时候系发现到自己多啲，原来我热爱嘅嘢同我嘅工作系有关系。咁呢一个旅程其实系一个好内在嘅旅程。 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工后动起来，动起来》。 施政报告2020出炉啦，想知有咩新措施同老友记有关，等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医生话你知。 有一个叫做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 两老或者甚至乎一老住在一间相对大啦，又不是很大的一些公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搬去一间小一点的，不过呢专是长者设计的，一生免租。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香港暖流同你紧贴施政报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踏二啦，咁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省嚟啊，咁啊星期六咧陪伴你嘅有钱佩佩嘅。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呢，天文台啱啱就话俾你听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啦。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啦，咁啊除此之外呢，咁啊呢个痕氧指数啊，干燥指数啊，全部都系高嘅，咁啊饮啖水。咁然之后呢就听下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呢就讲解啲美肤嘅。美容护肤啊，唔系，其实讲紧咧就系可能你块面会出现一啲油啊，又或者一啲嘅红痣啊等等呢啲问题，呢啲皮肤嘅问题，会唔会都好担心咧？即系除咗即系影响个外观之外，其实最惊嗰啲唔知系咩嚟出现喺你啲皮肤。咁一阵间咧就可以听下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亦都会有好多好歌送俾你啦，嗬。阿 Lam 嘅歌声不嬲都系好好听，因为系非常之舒服啊！最爱时顺，你最爱系边个啊？ 在世间寻爱侣，寻恶念，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如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我哋又见面啦，梁医生。 系、hey, 你好，大家好。 系梁医生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即系探讨下呢个皮肤嘅问题啊。 系。 咁咧我就见咧即系个手上边咧有几粒红色嘅。好似痣咁样出咗嚟，咁我又望下， 以前有冇噶？ 以前冇啊，我又望下我身边嘅哥哥姐姐，又有啲又有噶噃，咁究竟系咩嚟嘅咧？有啲担心、啊。 咁呢个咧系一个所谓退化性嘅问题嚟嘅、嗯，即系通常咧就系去到一个某个年龄先会有嘅啫。 嗯， 你睇下啲细蚊仔咧就唔会有嘅。 嗯。 一般嚟讲，我哋四十零岁之后咧、 嗯， 就会陆续会发现噶啦，一啲所谓红痣，英文呢个 D Morgan Spot， 咁我哋不如就叫佢的摩根氏红斑咁啦，红痣咁啦。呢啲红痣系喺边度嚟嘅咧？其实就系话我哋个身体里边嘅一啲血管嘅一啲所谓变异嘅情况，不过系一个所谓即系良性嘅变异，即系唔会再变大噶啦。咁我哋特別即係嚇驚唔驚咧？驚唔 會唔會機會變嘅咧？ 咁、啊、一般都唔會嘅啦。咁通常咧，佢出現咗之後咧，永遠喺度，佢少少紅色加上突出嚟的咁多多嘅， 嗯嗯嗯，好似粒麥咁樣，但係佢紅色噶嘛，係 紅色嘅， 係啦。 咁一般嚟講，我哋會話咧就喺嗰個上身， 嗯， 即係個上身，即係胸部、背脊、 嗯、 手， 嗯。 咁你比例上喺啲地方 係，係喎，我喺手臂喎。 咁就好少喺即係下身嘅肚下以下啫，就比較少下身。咁、 嗯、 呢個喺個即係醫學上面係一個所謂正常嘅一個老化性嘅改變嚟嘅、 嗯嗯嗯， 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即係冇事嘅。即係話突然間出咗，哦，睇下佢咧，佢就你撳佢又唔會散啦、啊，因為嗰啲血管變，即係血管喺嗰個位嗰度咧。 佢變咗一粒嘢咁樣，嚇、啲微血管，咁、佢又唔會話紅會大啦，又唔會撳落去散啦。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啲講叫做 demogen， 即又唔使理佢嘅，由得佢喺度。除咗你覺得唔美觀就算啦，咁樣。 係啊，咁都唔會太大粒嘅，因為好細粒嘅啫，即係唔係非常之明顯嘅。一般其他人你唔係好仔細去幫你睇咧，係睇唔到嘅、不過你自己覺得驚嘅啫，係嘛？咁好多時有啲人咧就會話：，突然間出咗三粒， 係 咁啊，梗係驚死嘅。但係即係五廿零歲嘅人咧，通常都話死啦，做咩事？有幾粒嘢， 會唔會係皮膚癌咧？咁樣 係血癌啊？咁你都會睇醫生嘅。咁、醫生睇過之後，多時咧都會話：啊，呢、這個都係冇事咁。咁當然我哋都要分嘅，即係你究竟係出血性紅斑，定係普通嘅紅痣咯， 就唔好自己做醫生啦，就真係去睇醫生啦，係咪？ 你真係出血性紅斑咧，就醫生睇到啊，呢個係出血性紅斑，咁都係要驗血，睇下啊係咪啲血小板啊，其他嘅即係凝血嘅問題。咁但係即係醫生就會識得分，呢個係一個所謂 demogen spot， 即係話呢個所謂的摩根嘅一個即係紅痣，定係出血性紅斑，出血性紅斑就好重要啦。 係咁嗱，如果係講緊一笪咁樣嘅，會唔會又危險啲？定係佢分散幾粒咁樣嗰啲就冇咁危險嘅咧？ 一笪就唔係紅痣嚟噶啦，佢一粒粒係獨立嘅，通常都唔會好近嘅，通常都係話分散嘅。咁所以如果話一撇嘢咁咧，咁就唔係我哋頭先講嗰啲良性嘅紅痣，即係老化而引致紅痣嗰啲唔係嚟嘅。 係，即一撇嘅意思就係佢黐到好密， 啊、 一粒就楞住一粒咁樣嘅。 啱啦， 咁嗰啲咧就真係要去睇，即係認真去對待佢啦。 係，只係你見到身體裏面有幾粒咁，即係年紀大都要多啲啦。有啲人去到有十幾二十粒嘅，不過分布喺唔同地方都係撳落去，佢又唔變色，佢又唔會再變樣嘅咧。咁以一般嚟講咧，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咁所以。不過你 健康檢查嘅時候就 睇醫生嗰時話俾醫生聽，哦有啲咁嘅嘢喎，咁醫生幫你再睇下，佢都話喺唔使擔心，呢都係普通年紀大嘅紅痣咧，咁你就唔需要擔心啦嚇。咁你擔心可以做個切片檢查。 係咁如果話一兩粒就唔使擔心住先啦，係嘛？咁嗱，除咗你頭先所講呢一個嘅紅痣之外咧，我知道好多哥哥姐姐咧都有呢個煩惱，就係身體會出咗好多油嘅喎。 系嗰啲叫一粒粒嗰啲东西啦， 突出嚟嘅 系啦，有咧就是、一啲所谓过滤性病毒。咁喺边嚟咧就是、所谓接触而感染嘅过滤性病毒啦。咁有唔同类型嘅，咁我哋尤其是做所谓体力劳动嘅人士咧，即系譬如话我哋要揼钉啊，做一啲嘅即系转啊嘅人士咧，就话我哋会喺其他地方咧会有一啲呢啲嗰个过滤性病毒。咁佢入咗个皮肤里边，呢个入咗皮肤里边咧，佢就会滋生啦。每一粒嘢啊，一粒硬嘅嘢喺度啦，吓，咁呢个油啦。 咁我点知系墨啊，定系油啊？ 哦，咁啊唔同嘅，油咧就系佢会硬同埋鞋啦，吓。 墨都系嘅，墨都会好厚嘅、 硬嘅。有嘅，因為佢係即係會將你啲組織改變咗嘅，即係用咗你組織變成一粒好似釘咁啊！即係啲長輩話生粒釘嗰啲，即係粒釘咁都揞住你嘅，你粒墨就唔會揞住你噶嘛，嗰粒釘咧，即係佢外來嘢嚟嘅，佢會揞住你嘅。咁另一個問題咧，呢啲咧你拗得佢緊要咧，佢又會感染其他地方，所以你有啲人咧见到佢成手都系，因为佢可能即系自己捽啊、刮佢啊，即系由一个地方感染到另一地方。咁呢啲就系个油个特性咁，就另外有啲油咧就是、我哋皮肤油咧就是、我哋见到面上边有一粒粒啊嗰啲咯，咁嗰啲就一啲皮肤油咧都系一个常见嘅。 咁唔理佢得唔得噶？即系如果我净系觉得唔美观，咁我唔理佢啊，系咪都可以？但系唔理佢会有并发症出现嘅咧？ 嗱，你唔理佢咧，其实最终嘅结果有啲就自到自己会甩咗嘅。即系因为佢都唔系一个所谓即系会导致严重损害你个组织嘅一啲嘅病毒嚟嘅，佢慢慢啲病毒借咗啊。 借咗咧，你買搣一搣佢咧，就甩咗出嚟、嗯，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喎、嗯，都係好普遍嘅。 但係用自己徒手咁樣搣，唔會有細菌入去嘅咩？ 咁唔會嘅，因為佢已經係成個變成一個硬塊咗。 我即係好似結咗焦咁樣。 結咗焦咁，咁、啊、佢就會自動會甩咗出嚟、嗯，就會咁嘅。其實有一半係會咁，一半係唔走啊。 嗯， 即係好煩啊，頂住你啊，又會你可能有時穿鞋啊會痛啦，係、哦、咪？即係。即系你喺个手指咁，你成日都系要揸筷子咁去顶住你咁，咁诶。 咁嗰啲如果令到你生活唔方便嘅，你就谂办法去。 咁谂法要睇医生啦，你医生有唔同嘅方法啦，吓、 嗯。系咪一定要割嘅咧？系咪搽药又已经？ 有好多嘅方法嘅，咁、嗯、你当然呢啲有咧，都会有啲嘅，有啲药物可以搽啦、嗯，有啲药去滴佢落去咧，一轮时间咧。 等佢融化佢系嘛？ 系啦，咁就会令到嗰、那个、嗯、即系过滤性病毒死咗。 系。 咁咧就好陽光，佢自動會甩出嚟啦。咁、 嗯、 可以幫佢即係滴落去一啲咁嘅嘅藥物啊。咁當然呢個要睇醫生啦。 又唔好自己做醫生。 咁好多時好多以前啲人咧就會用嗰啲雞眼膏啊嗰啲、 嗯嗯嗯嗯。 不過我哋喺度即係就喺度建議大家唔好啦。 係，都係講嗰句唔好自己做醫生。 唔係你唔知佢係咩咩原因，你就咁去買啲所謂即係坊間啲所謂雞眼藥膏黐落去，咁咧就可能令到佢感染發炎。 嗯 咁所以咧，睇一個情況點啦。咁你睇你嘅家庭醫生啦，你家庭醫生可能用啲簡單嘅方法可以移除咗佢啦，即係話用普通嘅滴。如果唔得嘅時候咧，都可能要睇皮膚科醫生。 買藥膏都要幾廿蚊啦，係咪？咁你睇個醫生都如果用呢一個醫療券嘅，可能仲要唔使錢添。 係啊，咁咧就即係如果係嚴重嗰啲咧多咧。或者即係都普通嘅藥水都唔得咧，就可能要揾皮膚科醫生或者去到幫佢移除啦，可以割除。 但係唔急性噶嘛，呢啲可以排下政府 可以可以等嘅，咁誒可以透過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啦，有啲係冷凍嘅方法，即係話用冷凍方法令到嗰、那個即係油咧，即係壞死咗。咁佢自動又好似即係佢死咗冇個過濾性病毒。去到發嘅時候，佢又會脫落嚟啦，嚇、 嗯。明白。 咁或者可以，如果再嚴重啲，咪做一個即係刮除嘅。 嗯。 刮除咗之後，咁多人就要洗嘅咁啦。 係喺情況未嚴重之前，就去排住政府先啦，係嘛？咁就 都要排一段時間嘅。係， 咁但係因為又唔急啊嘛。 睇住你嘅家庭醫生或者普通科醫生先啦，嚇、 嗯。嗱、嗯，咁啊，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嗱，有好多姐姐或者哥哥都可能貪靚嘅嘛，出啲老人班啦。哎呀，咁点算啊，梁医生？ 防晒啦，最主要都系防晒啦。即系话我哋即系好多活动咧，你知啦。我哋啲60岁至70零岁嘅啲哥哥姐姐咧， 行山啊， 就中意行山啊，成山都系哥哥姐姐嚟嘅。系咁咧，就其实好多时咧，就是、因为我哋户外嘅活动多而个防晒唔好咧，嗰啲斑就会出现啊。其实。即係我哋即係吸收咗紫外光之後咧，底下嗰啲即係色素會出現啦。 係戴口罩其實都要查噶嘛，係嘛？ 係 戴口罩唔係擋住啲紫外光噶嘛？ 都要查，即係防曬啦，即係戴帽啦。咁呢個都係一啲方法。即係你唔想有呢啲所謂即係斑咧，咁要咁做。咁你唔介意冇問題。 哦，其實即係老人斑或者呢啲斑咧，其實只係美觀嘅啫，係咪？對身體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 嗯。 咁但係當然咧，就仲有咧，就有啲時候咧，你曬得緊要咧。 嗯。 就話我哋會加速咗一啲皮膚硬化嗰啲，即係硬塊。咁嗰啲咧就會突咗出嚟咁咯。嗰啲就除咗話顏色之外。突咗出嚟，有時會損啊咁嘅情況咁啦，咁、呢個都要係要小心。咁啊，你一個皮膚護理啦嚇，咁、我除咗我哋呢啲斑之外，另外一個咧，我哋有啲叫做粉瘤型嘅瘤啊，都係突咗出嚟， 係係一粒咁樣， 係啦， 乒乓波仔咁樣 突咗出嚟嘅一粒，即係有時咧嗰啲成粒定咗出嚟咁嘅，咁嗰啲咧就要即係有需要都要割除佢，因為佢可能會損傷或者感染咁啦。 即係總之你見到自己皮膚上邊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底下，同平時唔同咗，其實都要去揾一揾醫生望一望嘅，即係又唔使太過擔心。咁但係咧都要揾醫生望一望，就千祈唔好自己走去做醫生買啲成藥翻嚟查啦，係嘛？ 係咁，你另外嗰啲斑嗰啲咧，就如果你真係好覺得嚇個女士真係見到。 好唔顺眼， 好唔顺眼，有几撇系好大块嘅黑色嘅咧，咁多人都可以做一啲嘅 激光。 激光或者。即係佢唔係好厚嗰啲，係彩光都得。咁不過呢個咧就 都係要專業嘅醫生做啦 嚇。係啊，我哋有時話聽到咧啲美容院做嘅。 係 咁其實咧喺醫學個上邊角度咧，用啲激光啊或者啲彩光 都應該係醫生 都應該有 做嘅。 醫生裏邊做好啲 嚇。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啦。無論即係對身體有冇影響又好，或者對美觀有冇影響都好咧，大家都要即係特別留意啦嚇。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Love， 失落了心仍在，这份爱比血浓，我爱你，你爱过我，再勉强你亦是难从，千万里一场梦。风浪里的汹涌，抹去你，抹去你爱，没有影踪。Oh love， 好像已失败，可是我不介怀，看见你，再看见你，我发觉爱是。你心情坏，将爱火也活埋。你错了，你错过了，没法可解。我爱你冷傲，你那愤怒，我与你自豪，我愿能对你流露。 刘美君，爱是无涯啊！将时间达到嚟六点二十九分，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约定你喺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清晨上嚟再见啦，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法国新增12400多宗确诊，比上星期五的超过22000宗大幅下降，住院人数亦都减少600多人。售卖非必要物品的商店，当地星期六起可以恢复营运。意大利很多地方的患者留医人数过去一星期逐渐减少，新增确诊个案亦有下降趋势。当局决定由星期日起放宽五个地区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北部伦巴第地区。比利时政府宣布下星期二起让部分商店重开，但会在圣诞和新年节庆期间维持部分防疫措施，包括聚会限制和禁止放烟花。世卫科学家表示，需要更多数据去判定英国牛津大学和药厂阿斯利康联合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是否有效。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早前说，在接种两剂疫苗的准测试者当中，疫苗有效率是62%，但是先接种半剂再接受一剂的测试者，疫苗有效率达到90%。世卫科学家认为接受测试的人数太少，很难比较，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世卫科学家又估计，一个国家需要大约六至七成民众接种疫苗，才能够做到群体免疫。南韩情报机构表示，北韩领袖金正恩近期在国内物价上涨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下令处决一名外币兑换商，又采取一些不合常理的措施。南韩国家情报院发表报告，指防疫限制令到北韩经济困难加剧，汇率在10月底剧烈波动。金正恩下令处决一名外币兑换巨头，八月亦都下令处决一名违反防疫守则、私下输入物资的核心干部。当局又担心海水被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禁止捕捞和海盐生产活动。报告认为，由于不接受外来物资，金正恩可能在压力下作出不合理指示。报告又提到，北韩企图攻击一间南韩制药企业的内联网，以窃取疫苗资讯，但不成功。医管局决定向曾经在今年二月缺勤的员工收回已经支付的相关工资，但决定不受其他人力资源方面跟进，相信是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处理。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和行政总裁高拔升向员工发信交代，指当时有大约7000名员工在未得到局方或医院同意下缺勤，严重影响公立医院服务。局方已经多次表明反对，目前正是复核员工直勤纪录，希望决定可以释除同事疑虑，继续以专业精神应对冬季服务高峰期，以至是新一波疫情。医管局员工阵线表示，局方的处理手法比想象中温和，但质疑至今仍然将罢工员工视为缺勤，是没有承认工会的地位。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8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第四波疫情以来单日新高，累计个案就超过6000宗，特别是有私家和公立医院分别有病人和医护人员初步确诊。有专科医生形容疫情有如森林大火，已经渗入不同社区，应该在短期内再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减少多人聚集的娱乐活动。一阵听听专家的忠告。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昨天在有关于回应到有关于境外投票